还是可以再说一声新年快乐的哈。昨天的节目呢，大家好积极好踊跃，然后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个新年的开心。 没错啊，那今天我们依旧陪着大家度过一个周日啊，然后也是我们的元旦假期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美好生活会节目在2022年迎来了 2.0 的升级。我们在2022年的一整年当中，都会在每个周六周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 是的，我们改两天了哈，我们一周可以跟大家见面两天，所以大家也要及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昨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主要是进行了一个这个2021年的回顾， 没错， 然后也进行了几轮的抽奖哈。 是的， 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抽奖肯定还是还有的，只不过不是我们所有人送的礼物了，是跟大家去我们购买的这种冬奥的纪念的一个非常可爱的钥匙扣。 是的，是的，是冰墩墩的钥匙扣，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送出。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昨天啊是回顾2021，那今天就是展望2022啊， 衔接的非常的紧密。 是的， 是 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2022年你的新年目标，或者是你给自己立了哪些 flag。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就是每一年的年初的节目呢，就很好，很赶巧。 没错， 去年我们的节目也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就跟大家见面， 还真是、 啊、周六周日。 去年是1月2号， 是吧？ 哎，在2021年的1月2号，美好生活会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一整年过去了， 一岁了，好，我们一岁了。然后今天呢，还是赶上2022年的第二天，那我们继续来立 flag。然后到202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大家立的 flag 有没有真的完成，有没有打脸。是吧？ 就看看自己的完成度怎么样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丹丹是不是每年在年初的时候，或者是新年的第一天，会不会给自己立一些 flag？ 会啊，就是大家肯定都有发朋友圈嘛。 对， 就是在2021年年底，就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会有个仪式感的发一条朋友圈，就有没有什么我都会发一条朋友圈。 我也是。 然后我这几年的朋友圈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 基本是一样的， 对， 是什么 目标非常的一致。就是多多挣钱， 好好赚钱，是吧？ 对，就是这个事情听起来挺是挺俗的，但是确实是我的一个人生的挺大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愿望，就是因为我发现，好好挣钱的潜在的一些目标，就潜在的一些去 好好生活， 就是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去生活， 是的， 然后去有规划的买一些东西，才能最终达到我这个目标，就是好好挣钱。 没错，没错。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你在2022年的一些新年愿望跟 flag， 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美好生活会的聊天室，点击到聊天室当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是的。 然后今天我们将会送出的小奖品，也就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啊，冰墩墩的钥匙扣，也会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进行送出啊。当然呢，你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啊。 是的， 在2022年我们会不间断的给大家送出福利。 感谢大家哈，就是刚节目一开始有这么多朋友来给我们留言。 是的， 那我们先大概分享一下大家跟我们说了什么好不好。用户8740说了，2022年的新目标，我就是继续听广播，我要认真读书，好好锻炼啊！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在说多读书的事情。8636也说了，新年目标呢是要多读书。然后前面我看还有谁也是在说，红果说了，新年目标呢也是努力赚钱，好好生活。然后家人健康，自己也要健康。 没错。 秋风秋雨说了，一家人要在2022年平安喜乐。 大家相信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在2022年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的目标，其实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期许 对， 然后让自己能有更好的目标去完成。 是的， 这个生活跟工作。 燕玲说了，2022年的新年目标就是健身、学英语和旅行。 希望大家的这个新年愿望都能够实现。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丹丹呢？丹丹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一些小的目标？ 有啊， 除了好好赚钱，这个是一个长期目标哈。 对，其实今年我是已经买了，就是已经把这个目标付诸行动了。就是我买了我2021年一直想看但是没有看的书，以及在某网站上面排名比较靠前的这几年的应该读过但是我还没有读的书。 我都已经买回家了，已经让他们静静的躺在了我的这个床头柜上，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对、 哎、 但是能不能完成这个新年的书单愿望呢，就得看我这一年能不能行了啊。 那怎么刚制定完目标就 因为我有点没信心。我真的是有点没信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确实是时间现在没有那种特别大块的，像学生时代那样的、 嗯、 有个大块的时间去能静下心来一点点读书、 嗯、 啊。然后再一个呢，也是因为手机占用了我 比较大的时间， 太多的时间了，这种碎片化一直在刷一直在刷。 真的是因为现在其实说到这个手机占用的时间啊、 嗯、 就是现在很多的手机它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显示这个屏幕使用时间。 哦， 然后 我不敢看。 对，然后还会它会专门的分类你在哪个方面上会有一个占的比重、 嗯、 然后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哇，就是你自己刷手机的时候没这个感觉、 嗯、 啊，没有感觉自己用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大家如果有机会或者想去关注一下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使用时间，你会发现你在手机上使用的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 对，所以大家呢、 啊、 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讲讲啊，就是2021年如果你已经立了 flag 了但是没完成的，2022年是不是要继续立这个 flag， 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 是 啊，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哎、 这个我刚刚看谁啊，有人说你这耳机挂的特别潮。 对，这个回复一下这位听友啊，绿野仙踪说娇娇的耳麦挂的好潮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来直播间的路上，然后刚到这儿，我发现我这半个耳麦的这个棉花的这个海绵套没有 了， 丢了。 所以2022年那个娇娇立了新的 flag， 就是得买一个新的耳机，是吧？不能这么艰苦朴素了。 对，我回去找一找，应该还得找得着啊。 对，然后我们来看大家喜欢自由说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哎 呀，对，世界是很大，但是疫情的原因，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看看。 是的，希望在2022年疫情能有好转，然后大家能够去行万里路啊。 对， 来，胖子说了，2022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汽车指标摇号中奖。哎，这个 这个运气占了一定的， 这个真的是运气占了一大部分、 嗯、 然后2021年的最后一次摇号也是在上周，对吧？刚刚结束。 是 哇，你会看见多少人在竞争这一个指标。 对，我也摇两年了，遥遥无期。 你才两年， 就哎，就是有很多人听说摇了很多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摇上，所以也希望哈，就真的， 对， 就是如果一直在摇，一直没有成功的朋友，2022年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 哎、 就是能摇上这个号、啊。 是的，是的，而且说到这个摇号啊，其实因为政策的这个变化啊，由原来的这个一年好几次，现在变成了一年只有两次了啊， 嗯、 这个摇号，所以说这个中奖概率越来越小了啊！但是我觉得能被摇到号的这个朋友，这个概率跟中彩票我感觉是一样的、 嗯嗯、 啊，就是还是这个对生活，就我如果中了的话，就感觉哇，我太幸运了，就这种感觉。 哎，你知道，就是摇号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忽略了我在摇号了。 就是 因为 太久了， 对，他一直也不中，然后我就已经忽略这些，偶尔短信来个提醒说，哦，我的人生还有这么一件大事没有完成，那就这样吧，我多坐坐交通工具，就是公交也行啊，地铁出行，公交出行也没什么问题啊， 没错，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睡熊宝贝说了，我2022年的新目标就是努力好好赚钱， 哎， 听着你们的声音，健康快乐的走在2022年的大道上， 是的。 此时我要立第一个 flag， 就是做一瓶新年腊八蒜吃。过的第一个新年愿望， 哎，马上啊，马上就是腊八了啊，这个应该是下周， 嗯 啊，腊八的时候会做腊八蒜。我觉得这个腊八蒜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一种吃食。 是的， 就是做完之后，对吧，你等它能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腊八蒜能够吃的时候、 嗯、 就到过年了。 对，但是很痛苦，就是扒蒜的过程。 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去商场买，就应该有现成的，就是扒好的蒜吧。 不是，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在我来看、 嗯、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去完成它的、 嗯、 就是它才有那个仪式感。 所以你做腊八蒜的时候是自己扒蒜吗？ 我老公扒。 就这个仪式感来自于别人。 是的啊，我在旁边看、 嗯、 也是我这个过年的一种仪式感，好不好、 嗯、 啊，喜欢自由，虽然自由说我想去一趟万里长城、 嗯、 故宫、青岛海边、五台山、天津之眼、玉龙雪山、西双版纳还有泰山。 哇，这个 你分开几年去， 目标挺多的。我觉得在2022年这一年如果都实现、嗯、可能也看自己的这个时间哈。 是啊，就是你不要搞得这么满，那人呢要一点一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哎 啊、对吧。 你看睡熊宝贝就说了，正在扒蒜中。 对， 现在 哎，你看这第一个 flag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 开始行动了，实施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儿做这期节目，一个是让大家能有一个有迹可循哈，就在年底回顾的时候；第二个也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说说而已啊。就像我买书，你看我也是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步，就2022年愿望的第一步，把书先买回来了。 嗯， 看不看我们再说，但是他也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对吧？ 对， 就是我发现这个人啊，你要去完成一个目标，最痛苦的是迈出那一步的时候， 是是，就是不能天天空想， 是、 啊、这个实干才能兴邦。哎， 对啊，对，绿野仙踪说了，2022年新目标呢、嗯，坚持收听美好生活会，一起会生活， 谢 谢 谢 谢。哎，对，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哈，大家可能时不时的可以在社群里面聊一聊， 聊一聊各自的生活， 对，包括你看这个腊八蒜的同学，你这弄出来了，这蒜绿不绿啊？好不好吃啊？ 嗯，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都可以分享。 对， 哎，那说到这个腊八蒜。啊，这个你知道怎么着这个腊八蒜才能变得通体翠绿吗？ 这是我每年的迷思，就是有人说你要放到暖气旁边， 嗯， 我放了也没有那么绿。 但我就是我的经验，或者是我父母告诉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年为什么在腊八时节，腊八这个节气前后去制作这个腊八蒜，就是在它形成这个翠绿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 嗯， 就是一是得泡醋。 对， 二，这个气温必须得相对比较低， 低， 就是它得有落差，它得有温差才能出现这样的 翠绿。我一直以为就是放暖气旁边是因为要让它高，温度要高。 就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是， 就你们觉得这个腊八蒜的翠绿它是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啊？ 对， 我了解到的是，就是它要有一定的温差才能够形成这样的翠绿的颜色。 啊、哦，行吧，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嗯！ 就说了我们这么多听众的这个目标，包括我个人的2022年的第一个 flag， 小娇呢有吗？ 我的 flag 啊，我今年这个年初就昨天的时候啊，这个刚过零点，我就自己给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仅自己可见，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立一个 flag。啊，就是、 这么有仪式感的吗？ 对，我这哎，我不像吗？生活有仪式感的一个人 啊，笑，继续。 就是我觉得就是保持健康，这是一个大的目标啊，就是一定要保持好健康。第二个呢，我就是给自己立的目标，我在2020年，我给自己立的目标是我要学习两项新的技能， 两项新的技能， 新的技能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学会滑雪，或者是这个学会。做手工等等等等，我这都算啊，但是我没有明确一个特别详细的啊，一定要学会什么 啊、哦。 但是我给自己立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学会两个新的技能， 也行 啊。我觉得、这个、 什么技能都算， 对，什么技能都算，比如说会做饭，或者是这个学会弹一首吉他曲，或者是学会弹一首钢琴曲等等等等都可以。 去年、我记得节目中有些人说自己目标的时候就说到了弹吉他这个问题。 哎， 请问你2021年摸吉他了吗？ 当然， 摸了几次？ 摸了三四次。 啊 、哦，哎，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像刚刚丹丹说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立，然后这个目标是为了鞭策自己啊、去完成这个目标，然后呢，你还是要付诸行动去做这件事情的 啊、行吧，你看这个有网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哈、说这个0800说了，泡腊八蒜不要放暖气旁边，容易伤热，颜色还容易不好看， 哎、 是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刚刚说的是有道理的，就要有一定的温差，在放在稍微冷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在北方，我们家里做腊八蒜，它可能会放在靠窗边，因为温度稍微低一些，或者是放在外面。但是有些地方特别冷的话，可能会冻住，所以说也是视情况而定。 好啊，3272说了，我新年的目标呢是少看手机，多读书，听广播，继续锻炼身体。 没错，是的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有朋友说今天没有嘉宾，确实，因为毕竟其实现在是一个这个 节日 啊，大家都在休假期间，我们也不好把很多朋友都叫过来，然后陪我们一起做节目，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小长假。 谢谢神神啊，你的祝福我们已经收到了，就我已经收到了。 是的 啊，8740说了，目标呢就是能把一项事情坚持下来，练站桩。哇 这 太 挺难的感觉 啊、 练 站桩可还行？这我理解的是和他说的是一个站桩吗？就是两个木墩子一样，然后人站到上面。 不，这是吗？ 就那叫蹲马步吧？ 不是啊，他不，我也不知道。你快告诉我，我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什么是站桩？ 什么是站桩？他练他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什么用吗？要可以的话，我也练练啊。我也觉得我可以，我适合啊，我应该练一练。 没错。 好，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2022年的第一个目标，或者是我们要立的 flag 是什么？其实说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大家在年底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完成这个 flag， 对吧？ 对，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有了目标，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这个实现啊。热忱的啊，晨啊，热忱的晨，看错了，好，晨啊，不好意思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其实我跟小娇刚两个人各分享了自己的一个 flag， 我的是读书、小娇的是这个 学会两个新技能，学习两个新技能。 对，大家呢其实也一直在说，我发现说的最多的还是要坚持锻炼身体。 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因为前几个上个月吧因为我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但扭伤了之后呢就没办法去再做比较剧烈的运动了。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不运动之后，你整个的身体状态包括精神状态都会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保持运动能够一是保持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 是的； 二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的好的状态，去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在群里面大家给我们的分享哈。烟雨孟江南说了，今年的新目标就是把我喜欢的隶书字体练好，不能像去年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哎，这位烟雨孟江南的朋友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这个图片很明显是还有时间是在昨天2022年的1月1号的下午拍摄的这个字我觉得已经还不错了。 就是人家已经就是在练， 这真的是在练了， 对某一种字体了， 是的， 隶书，可能自己很喜欢， 哎，真的很棒。 对，萧炎说了，我今年新的目标就是能够找到适合我做的工作，志愿者工作也成，我能够得到锻炼啊！希望你真的能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梦想哈。 是的，是的那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跟我们说了什么 对，请未了说了，2022年新目标是儿子叛逆期早点过去 总会过去的 对，我发现很多就我身边当爸爸妈妈的朋友都会许的愿望是跟 孩子相关， 孩子相关的有的呢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那其实也有的就是像这个8336似的一样，就是不是像秦未了一样，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听话一点。但其实 我觉得大家也都经历过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其实就是那种逆反可能它就是在特定年龄段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 就是我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某个年龄段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孩子2岁有叛逆期，4岁有叛逆期，然后随着叛逆期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多。你知道，但是呢，确实难忍就是你很难熬，所以也希望你呢可以，就是自己自我宽解一下吧，就自我开解一下，多听听我们节目，然后消消气儿你知道，他反正总得长大的，对吧？他以后可能想闹你，他都不能闹了，他就不想理你了 没错。 对，小奥同学说了，我2022年的新目标什么呢？ 娶 媳 妇儿。 妇 那就提前祝贺，不是提前预祝小奥同学能够找到心仪的对象，然后一起走进婚姻 就我身边的娇娇可能也有这样，就是单身也有这样的愿望是吗？脱单。哎，这苦笑什么意思？ 嗨，好好工作就行了 好好工作就行了。 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这个刚刚用户0800说了现在很多人都练站桩，其实就像蹲马步差不多，怎么样？看我预测的还是挺对的吧像就是蹲马步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方式就包括像刚刚说的站桩也好然后也有些朋友是选择什么冥想 就是放空自己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一些全新的像那种太极或者什么八段锦，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这种锻炼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样的锻炼方式去锻炼 是的那感谢大家跟我们的互动那剩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下半时段的节目，接着跟大家接着聊，我们来听满舒克的流星撞进我口袋。 我还有一个愿望，虚惊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

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向您介绍11点钟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京晴冷干燥，气温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不过有大风干扰，没有大风干扰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在这里重点要提示大家的是，气温下滑明显，外出需做好保暖措施，空气干燥，注意补水润燥以及用火用电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需做好保暖，适宜户外活动。代表预报编辑晴朗，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生活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嗨，你吃得好吗？ 嗨，你玩得开心吗？ 嗨， 你种的草拔了吗？ 2022美好生活会带你吃好玩好买好，怎么开心怎么来。 最重要的，我们广播声音相约，网络视频相见。每周六日中午11点，亲，你还不来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在半点广告和天气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各位好，我是丹丹。 现在是1月2号啊，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跟丹丹依旧陪着大家度过这个小长假。 对，就是以后的每一个周末我们都在啊，周六周日都在，365天天天上班。 是的， 特别开心。 哎，有大家的陪伴是非常开心的啊！那今天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昨天我们聊的是2021年的一个回顾啊，一些精彩瞬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2022年你有什么新年愿望或者新年目标，立了哪些 flag 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是的，大家跟我们聊的方式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下载了找到里面的聊天室。搜索美好生活会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有视频直播的， 是的， 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哈， 但是还是陪伴大家嘛。 是的， 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然后除此之外，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啊，我们会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然后会跟大家 分享美好生活。 嗯，没错。那既然都已经这个啊，这个特别不说，哎耶，三万赞了，谢我唱那个喝口茶。既然已经三万赞了，而且大家已经陪了我们半期节目了， 嗯， 我们先抽个奖好不好？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出的是2022年的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的纪念钥匙扣， 对，我可以把这个钥匙扣的图片发到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大家看一下、 对，先让大家看一看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现在下半时段开始前我们抽一次，然后在结束前我们再抽一次，怎么样？ 结束前，要不然我们放抽两个名额，是不是？ 对，抽两个名额送给两位幸运的听友。 对，然后呢，节目下了之后，如果没有抽上的话，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面哈，我们还会进行三轮抽奖，好吧？ 是的， 我找不到图片了，我们先说吧。 特梅普说又抽奖，我们美好生活会嘛，就是带着大家给大家送福利， 厉害吗？ 就是 任性吗？ 不只是说一说而已啊。 对，就是我们每次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说，我们要什么给大家送福利啊，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呀，让大家有更多的实惠呀。就真的我们是在努力的完成这个目标， 没错 啊。2022年呢，其实刚刚有听众问我说是丹丹的目标是什么，或者立的 flag 是什么，其实我第二个 flag 是跟我们的节目相关的 是什么呢？ 对，因为2021年我们一岁嘛，就一岁还是在蹒跚学步，然后还在成长，其实我觉得这一年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有了一些经验。2022年我想立的 flag 就是我们真的举行好多次，别好多次了，我觉得至少有个 线下活动， 对，至少有一个手的能数得过来的这样的线下活动， 跟大家见 是 面对面的交流， 带着大家真的去玩一玩。我们说了这么多有趣的地方，打卡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地方，真的组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线下去搞几次活动是我2022年的关于工作的一个 flag。 就是为了是跟大家有更好的交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说一下如何去抽奖。大家现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美好生活会的聊天室，点击进入到聊天室当中，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打关键字吧，因为和冰墩墩嘛和冬奥相关，我们就迎冬奥好吧，迎冬奥2022年呢也是冬奥的元年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丹丹已经把这个可爱的冰墩墩的钥匙扣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一会儿我们就会抽取先抽取一位节目结束前再抽取一位我们的幸运听友送出我们的冰墩墩的钥匙扣。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现在可以刷起来了，刷起迎冬奥三个字关键词。一会儿呢我还是来截屏然后送出，看看是哪位听友能够这个收到我们送出的这个第一份小礼品。 对，我们截屏从下往上的第一个朋友就会收到我们这个可爱的冰墩墩钥匙扣。 没错，大家赶紧现在刷起来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吧。好吧， 好， 那我们来倒数一下，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刷起来迎冬奥三个字来，我们倒数5 4 3 2 1，截屏，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的听友。恭喜用户 8336XZ， 恭喜这位听友获得我们送出的冰墩墩的钥匙扣感谢这位听友，也恭喜这位听友 您私信一下我您的那个联系方式。 是的 联系方式浩洋，这不是昨天的嘉宾吗？为什么他也突然刷起了迎冬奥对， 就是昨天就明明是自己送礼， 是的 还要自己这个抽一下 对，欢迎欢迎欢迎浩洋今天在家听我们节目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机会我们就让给我们的听众了。 好 没有收到的没有抽到的也没有关系 没错， 就下一轮我们是在节目结束之前还会有一轮抽奖。 是的是的，大家非常踊跃 对，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2022年已经开始的2022年，你有哪些新年目标，立了哪些新年 flag 如果没有立的话，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当场立一个来看看到年末结束的时候你立的这个 flag 是不是完成了。 好，那我们先看一看就是其他这个听众朋友们立的 flag 好， 认真说了，2022年的新目标是可以恢复游轮游，坐游轮到国外转转。 哇， 哎呀，我觉得这个 好豪华， 这个 flag 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嗯、 是的，是的。 当然哈，我们希望能真的实现，因为我在2020年就是疫情开始前是真的打算订游轮了，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一家老小一块儿去玩， 而且 轻松， 很放松。啊、 对，结果疫情了，吧唧，我的快乐没有了、所以我跟你一样，我也希望可以赶紧恢复旅游，我们可一起去转一转啊。 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听友的啊，这位LI94 这位听友说了，2021年已达成的新年 flag， 学习瑜伽，换工作，听旅行团的现场，然后学习烘焙啊，养花大成功。你看人家立的这个 flag 还都是很切实际的啊，这个五个 flag 全都完成了。 是的， 哎，所以说还是要立起来这个 flag， 比如说在一年末或者年初的时候总结一下去年是不是都完成了。 对， 哎，就很好啊。 天马行空说了，我2022年的新目标呢是置换个新房，然后想去西藏转转。 哇，西藏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这个浩洋啊，大家熟悉的浩洋也说了，对吧？自己对于西藏呢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感的啊，自己最想去的、最喜欢的或者最印象深刻的这个旅游的地点就是西藏。 对， 西藏自治区， 就是西藏其实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目标是很有实现的可能的。 没错 啊，因为首先西藏其实这两年，我们从2020年到2022年来看，它的疫情都已经相对比较平稳啊，因为它可能管控措施也比较严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能在疫情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去实现这个目标的。 哎 啊，当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每年的新年愿望都是旅游，但是每年都不是很能成行，是因为我是个很爱旅行的人。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每年就在说是我要出去就出不去呢？他说我给你说，我一想到出门要订机票、订酒店，然后订行程， 就觉得麻烦 了，特别麻烦。 嗯， 所以你看，你要实现这个愿望，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没有行动力。 哎，就迈出第一步。比如说你想这个比如有旅行的计划，那你就可以先确定一个我在几月份进行出游，是吧？然后先确定这个之后呢，快到这个月份的时候，你再去进行，比如说订酒店啦，然后制定路书攻略啦，等等等等，然后去一步一步完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只是空想。 对，或者呢，就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旅伴，我很乐意为大家服务，去订这个行程，然后订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钱也是你花吗？那我很乐意啊。 当然不啊，想都不要想，大家 AA 啊。对，刚刚有朋友问我说如何进群哈，我现在已经把我们的群的二维码发到了这个听听的聊天室里面。 是的， 大家可以去保存我们的图片，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没错啊，当然也可以私信悄悄话都可以啊。然后鼓励大家进群，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福利，或者是给大家有，比如说在2022年有更多的线下的活动。 是，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叫美好生活会嘛，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能时不时的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美好生活。 没错，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做这样一个话题，也是因为想让大家真的能看到很多生活中很细小的美好。所以其实就很多特别小的事情就会让你觉得生活是值得的，我们也是值得去努力的哈。再来看看宋彦君说了，2022年的新目标是可以出去自驾旅游，希望疫情早点结束。9325说了，新年的新目标呢是生个虎宝宝。 哇，那我觉得可以实现啊。 对，一定可以的哈。时尚2019说了，我希望我的职称通过，薪水翻番儿啊。我刚刚通过职称的评定，所以我把我这个好运也送给你，我觉得你也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努努力去好好组组材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履历提升得更丰厚一些，我觉得这个愿望是可以达成的。 没错，用户9325说了，2022年的新年目标是脱单，入新职场健身。哎，你会发现大家就是在新年愿望里都会有一项就是锻炼身体或者是健身这样的目标。 对，因为它比较好实现，而且就比较容易去说。你看包括特梅普，他说我2022年的新目标是减重20斤。嚯，减重20斤，您这目标还挺长远的，是一个 是一个 我觉得挺大的目标，你加油啊。我觉得哪怕减重个10斤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从新说了，我2022年的新目标就是脱单，这个我是从年头寡到年尾，我就是想脱单。 就多认识点人，拓宽自己的交际圈。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关于爱情这件事情，也不能太过于着急，也不能太有功利心啊。就是这个东西，一我们是要争取，二要把握住机会，三就主要还是大家的相处啊，是吧？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对吧？然后这个0972说了，我2022年的新目标呢是考上职业药师证。 职业药师证， 对 啊。 还有这个乐意就说了，我呀就想入一个大 house， 然后其他的我再放下一个新年目标。 哎，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的来。 嗯，你看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就是每年的开端的时候呢，都会给自己定的新目标是什么呢？就跟刚刚这个092的朋友一样，就是要考证件。 哎， 就是什么教师资格证也好，什么药师证也好，还有这个什么会计资格证也好，但是考证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 对， 他不是说是考的难，是你要静下心学习很难。 是， 嗯， 因为你有工作跟生活，你需要把它分开啊，是吧？就是你大家因为在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没有特别大块的时间，或者没有特别能静下心来去读书去学习的这个时间，所以说你要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个小目标。 是的，那韩子说了，我是科研工作者，我希望今年能申请到国家级科研项目。哇，好厉害、 祝你成功。 就跟人家的这个目标一比，我觉得我的目标不太想说了。 你就是买几本书看不看得完还都退缩呢。 我可以，您都要申请这个国家级科研项目了，我读本书还读不完呢，我就要在你的激励下好好去把我的书单完成。 是的，我们来看这位听友奥维奇金说了，2022年的新目标，跑4个马拉松，写一个剧本。哇，你看大家的这个目标定的都非常非常有力量。 对、而且也证明大家是不同的从业者。 是， 我觉得写剧本这个朋友有可能是个编剧，对吧？但是我太知道编剧这个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了。 对，需要不断的打磨。 对，然后因为我有一个编剧朋友，就每次他去闭关写剧本的时候，真的是闭关了。 闭关， 真的就是见不到他的人，就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因为人有的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是， 所以希望你成功哈，希望你成功。还有这个0800说了，我希望可以随心所欲的出去转一转，想去哪儿去哪儿，说走就走。 我觉得你看大家，我基本上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啊，给自己的目标一个是健康，第二个就是旅行啊。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小目标。 对，哎呀怎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因为通过这两年的疫情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真的没有办法说走就走了，不像以前了。 背包客是吧，拿上背包就四地去旅行，哪怕自己可能带的钱不多，对吧，哪怕穷游它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但是现在因为疫情，更多这个事情，旅行这件事情变得相对来说比原来更加复杂了一些， 很难。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已经计划做好了，然后突然间因为疫情，某一个地方可能有疫情的这个复发，然后就搁浅了。所以还是希望吧，就是希望我们立一个大的 flag， 就是希望2022年的时候，这个疫情真的可以至少就是平稳，暂缓。然后可能因为有专家说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嘛， 没错。 而且但现在我们这个疫苗接种率也很高， 嗯， 然后听说我们又新研发出了这个全新的这个特效药，就是希望一切真的可以恢复到2020年之前，就至少世界能恢复到80%，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了哈。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呢，聊了这么多大家的这个新年目标哈，那丹丹吧，自己除了刚刚说的这个读书之外。啊，还有没有新的目标？ 有啊，当然有了， 跟大家分享分享吧。 哎，对，看那个用户8300，我收到了啊，你的地址我收到了，已经保存下来了。我们到时候会邮寄给你的。上班之后，这个睡熊说了，丹丹策划旅游要上线吧？北京探店先走起，我们已经开始北京探店了，而且也做了一年了。我就先回答大家的问题，其实也跟我的这个目标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其实从2021年这一年的时间都在给大家探店。然后平常可能在节目中，我们因为一周只有一期嘛，然后今年有2期。平时大家怎么找我们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叫美好生活会， 对，同名， 对， 啊， BRTV 美好生活会是我们的视频号。同时呢，我们的快手号也叫美好生活会。 哎， 大家 多平台， 对，就可以看到我们平常探店的视频。 是的， 所以我这个策划旅游呢也是要上线了。 对， 所以我第三个目标其实跟大家是一模一样的，我希望我的旅行可以成型。 就是自己能够出去走一走。 对，国外我不奢求了，就说是去什么就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这个我就不奢求了。我就是想先在国内啊，不管是去哪儿，先能带着我们家的孩子真的去 感受 走一走。就是因为其实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身边有太多的这两年出生的孩子是完全没有看过世界的。 对， 越小的孩子家长可能越不愿意带，不敢带。那所以2022年的我的目标呢，就是带着我的孩子真的去看一看世界，走出去看一看， 出去旅行。 是的， 我觉得这个愿望，我只要疫情不是特别的严重，只要疫情不再复发，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实现的。 对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那我丹丹说完了，我来说一个吧， 你来吧， 自己的这个新年的小目标啊，除了刚刚说的这个保持健康，努力运动，然后包括两个新的技能之外呢，我在这个2022年，我希望自己比如说能在这个工作之外的这个继续教育上啊，能有一个突破，比如说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考一个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 你看娇娇就是年轻人不一样哈，就 充满了冲劲儿， 每 对不对， 一个2022年的 flag 都是跟充实自己有关的， 是 要么就是学个新技能，要么就学点新文化，要么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学历， 没错， 可以，确实可以， 是不是 是的。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的愿望哈。515说了，2022年的新目标呢是去趟伊犁看杏花，独库公路去看看。我跟你一样，我也想去新疆。 哦，新疆就是大美新疆。 对， 啊， 但是新疆真的是疫情管控太严了， 是 我特别害怕割路上。就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今年都犯了这个问题，就是去到新疆了，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他自己的那个出去的这个所在省市可能有了疫情了，就直接被劝返，或者在新疆回不来了 、其实这个是比较耽误事儿的。比如说你本来请的年假是这个5天，或者是凑到了7-8天，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管控，对吧？你在那儿回不来了，耽误工作，对吧？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啊，所以啊，就是大家要不然怎么立 flag？ 就是其实你看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在2020年前，都觉得是特别简单的，就是随随便便都能实现的事情，好像现在都变成了一件挺难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珍惜当下，就不要等。 没错，大家总会说，这个被疫情偷走的两年啊，你想，确实。这都2022年了，疫情还没有过去，真的是被偷走了两年。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疫情平稳的情况下，赶紧把这两年补回来，把逝去的时光补回来哈。 没错， 特梅普跟我说，单单徒步去新马泰一日游还是可以的。我还琢磨呢，这新马泰怎么徒步去啊？然后那个凡尔赛就说了，对，新街口、北新桥和太平街，我谢谢大家， 这是新马泰， 谢谢您啊，也可以啊。我们这个北京这个旅游资源也这么丰富，我们出门去走一走也是没问题的。最关键的别跟家待着，天天跟家待着，你这个肉估计也减不下来，对吧？然后这什么什么去实现自己锻炼的目标，可能也锻炼不了啊，所以也行啊。新马泰就新马泰吧，也可以，没问题。帝国铁骑说了，我这个2022年新目标呢，就是学会弹钢琴。 哎，弹这世界那么多人，哎，这首歌曲非常好听。 对，然后考下 CFA 一级别，把车开6了。 这个我觉得相较于来讲是更好实现的啊，希望你能够很好的考下这个证书，然后把车开6。 是，然后还有大家，我们争取跟多念一念你们的这个新年目标啊。 大家今天互动也非常的踊跃啊。 是， 这个 Y 说了，2022年我的新年目标就是提高养心健身，工作当中提高专业技能，要努力改掉坏脾气，做到内心平静，多多参加体育锻炼，让身体更加强壮。 大家记得今天在节目中说过的话，我们读出来的这些目标一定要把它实现了。 哎，那到年末的时候 对 再来看一看， 我们考察大家的哈，抽查，我把这些节目都保存下来，到时候我一条一条翻，看我们这些听众的愿望有没有实现。 是， 那马上就结束这个节目了，我们要不然再抽一轮吧。 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抽奖啊，然后抽奖同样的还是一样的方式，在听听 FM 的美好生活会聊天室的这个评论区，我们打出迎冬奥啊，依旧是在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送出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墩墩的这个纪念钥匙扣。 对， 啊， 那还是迎冬奥三个字，好不好？ 还是迎冬奥，还是迎冬奥啊！2022年冬奥会还有不到一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冬奥会。 然后大家赶紧现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看看这位幸运的听友将会是谁呢？ 大家打“迎冬奥”三个字，我们还是倒数五个数， 没错， 好吧？ 大家刷起来，大家刷起来，因为现在有一定要这个多发啊，尤其这个抽奖一定要多发，有时候你发一次就被刷过去了。 是因为大家发的都很多， 是是是， 而且人也很多。 没错没错，大家现在在聊天室当中刷起来“迎冬奥”啊，我们再同样还是五个数倒数吧，来五、四、三、二。来截屏看看是哪位幸运的听友。好，感谢恭喜自由行8778这位听友。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中奖为什么 好像频率就是个 特别高， 是 对吧？就是因为 我好像看到过这位朋友的名字，之前好像也有一个这个奖品送到这位朋友的手里了。 对，我发现就是中奖的好多都是很重复，其实抽奖人特别多， 是， 但是总能截到同样的人。但是就我们要遵循规则嘛，不能说你中过了我们就不给您了啊。您既然中了，我们就会把奖送给您，也恭喜你啊！我觉得你今年一定要交好。好运的， 是的， 因为中奖中了这么多次，恭喜恭喜！ 没错，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美好生活会的这个福利群，然后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依旧， 要不然我们这周吧。好不好？ 对， 我们不一定今天了， 是， 我们就这周的时间再跟大家抽一次我们的这个冰墩墩。 没错，在下了节目之后，在这一周的时间继续给大家进行抽奖。 在群里面， 对，在群里面依旧送出的是冰墩墩的这个纪念钥匙扣。 是啊，那其实今天我听了好多大家说的这个新年愿望，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为什么呢？是因为疫情有两年了啊，尤其我觉得2021年的这个日子，可能大家我身边有很多人过得不是特别的顺利哈， 而且过得非常快。 对，但是呢，我还是能看见有这么多人热爱生活，然后希望能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呢，只要有希望在，我们再努力，那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 没错，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也是这样啊，就是希望大家拥有美好生活，生活越过越好。 是。美好生活会嘛，生活会更美。 是的， 我们就不今天抽了，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上了两天班了，也希望休息一下。谢谢大家。我们这周一定会跟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奖都抽出来的。而且刚刚获得这个自由行的这位朋友联系我一下哈，你把你的这个你再发我一下你的地址，我们统一昨天获奖的朋友、今天获奖的朋友，包括未来这一周获奖的朋友，我们都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发出我们的礼物的。只要您中奖，一定会收到礼物。 没错啊，那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2022年新的一年的新年目标，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一首歌曲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小说联播。那祝大家还是 新 年 快 乐， 我们下周六见，拜拜， 下周六见。你说你很容易碎，当我来保护你，要不相信你的坏脾气，我说我刚好有一点耐心，人是种改变不了的任性，我当它是一种可爱的个性。 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宫保鸡丁、黄焖牛肉、老醋折头、焦溜肥肠、糖醋里脊。 好的，先生，有忌口吗？ 这些都不要。哎呦我的妈！名牌建材、环保涂料、实木家具、智能电器、科技家居。 好的，先生，这些都得加价升级。 这些都不得不要啊！装房子呀，又想高品质，又想少花钱，基本不可能。 装修之家和点菜吃饭有什么关联？